首农，相约首农子谷伊甸园，6377-9779。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五一国际劳动节马上就要到了，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着重关注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在三八妇女节期间呢，我们跟大家关注了女性同胞的劳动权益的保障哈。那么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呢，我们这个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就不仅仅限于这个女性的朋友了。不过我们这两天呢，还是把关注的视角放在这种这个专门的人群上。在上个星期五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呢跟大家介绍了一起编剧讨薪案。啊，这是涉及到编剧这个群体的一些薪水的一些薪酬的权利的保障，这同时呢也是和编剧的著作权相关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关注的视角放到这个教师的身上，将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教师的劳动权益的保护。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的汪洋法官。哎，汪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说过很多涉及到劳动争议的案件，那么也讲过不同的群体有可能涉及到的劳动争议的纠纷。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着重讲一个比较特别的群体，就是我们的人民教师。那其实呢，人民教师啊，他呢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呢也是一个劳动者。那么人民教师在这个劳动的过程当中，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那有可能遇到一些怎样的涉及到劳动权益保障的问题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这个汪法官呢，通过几起我们实际办理过的案件，跟大家说说老师们到底会遇到过哪些职业方面劳动权利方面的困惑和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先从第一起案件跟大家来讲起。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王女士在2007年9月入职了某民办学校担任英语教师。那么她在工作期间发现这个学校的办公场所停用了，然后校方的管理人员也失踪了，导致了双方的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嗯，他是在这个昨天晚上还正常下班，第二天来上班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学校已经人去楼空了呢，还是说他是这种兼职隔一段时间才去上一次班？ 他是这样的，因为他在工作的这个地点啊，是这个学校的分校区，可能跟这个学校的管理人员所在的办公区域并不是很一致，然后所以说他在一定时间内很难及时的发现这个学校出现了这种经营的问题。他也是在工作的期间，然后逐渐的发现这样其中的问题。但是这个王女士呢，即使这样还是坚持着把这个课表上的课上完了之后，然后才进行了我们这个诉讼。然后呢，这个王女士又去查了她的社会保险缴纳的情况，发现自己的社会保险啊已经被这个学校给转出了， 所以这个王女士就认为自己的劳动关系已经和学校解除，但是她认为这个解除行为是违法的，所以她诉至法院，要求学校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她劳动合同到期了吗？ 还没有，并 没 有。没 到期。 嗯 嗯，那他也没有试图去找一下学校跑到哪儿去了。 像这种情况的话，因为这个学校，这个在我们来说是举办者属于随意退出的行为，可能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很难有这样的能力和成本去寻找学校的这个踪影。 这个之前经过仲裁了吗？到法院 经过了， 经过， 因为劳动争议中，劳动争议案件都需要进行仲裁的请示。 那在这个仲裁的时候，学校又有没有派人来出席这个仲裁庭的庭审呢？ 在仲裁和法院审理期间，这个学校均是没有出庭应诉的。 那咱们法院在送达的时候也没有找到这个学校相关的一些踪影是吗？ 是的，因为在这个法律规定，我们这个送达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才可以算是有效的送达。那么在当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到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实际的负责人，然后在这个学校的工商登记注册地址和实际的经营地址都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学校，联系到这个学校的话，在这种情形之下，法院穷尽了有效的送达手段，没有办法完成送达，那么就要进行公告送达，视为这个学校这一方面接到了法院的通知。 那这起案在庭审过程当中，咱们作为法官有没有查一下，比如学校现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经营状况？是他换了个地方，还是说这学校压根儿就已经不存在了？这个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吗？ 那么这个案件呢，在审理的过程中，法官向工商登记部门进行了调查，那么发现这个学校从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没有进行年检了，也了解到陆续的有多名教师向教委进行投诉，反映这个学校有欠付工资啊，然后找不到校方管理人员的下落呀，这些情况。那么鉴于此，法院进行了缺席的审理。 因为一个学校它除了教师之外还有学生哈，咱们在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问这位老师，比如说那学校没了学生怎么办？还有这个老师呢，他在实际的教课的过程当中又是发现了一些什么蛛丝马迹让他感觉到这个学校有一些问题呢？ 因为老师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这个工资正常的情况下都是会按照按月发放，或者是按一定的支付周期进行发放的。那么如果这个公司如果这个工资出现了停发或者是发放不太正常的这种情况，那么可能就会引起这个劳动者或者像这个老师他的有所警觉，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这个用人单位这个学校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么再有就是像联系自己学校的领导，包括一些其他的工作人员，如果也出现了这种沟通不顺畅的行为，像这种情况的话，也就是发现了这个学校可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因为教师呢毕竟知道尽到教师的职责嘛， 对， 所以我们这位这个王女士王老师呢，她还是把自己课表上的课上完了，毕竟要对学生负责哈。 是的。 那这里呢我们就问您一下，这起案件刚才我也问您了，就是实际上这位老师的他的劳动合同还没有到期。 没错。 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到底这个老师跟学校算是劳动合同就这样自行解除了呢，还是怎么样？学校到底是不是要支付这位老师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这样的赔偿金？ 因为在这起案件中，我们考虑到学校已经将老师的社会保险关系转出了，那么据此呢，这个行为可以视为学校已经与王女士就这名老师解除了劳动关系，那么他这个解除行为因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所以法院认定为违法解除，要支付王女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学校把这个王女士的社会保险关系转出了，这个行为怎么就能够视同为解除劳动关系呢？ 因为是这样的，咱们在就是在这个案件中来看，一方面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无法联系到了，劳动合同在事实上是无法继续履行的，而且学校也在这个案件中也没有任何的表示意思表示来证明自己还能够与王女士进行劳动关系的这个 这个延续。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把社会保险关系转出的一种行为，本身也是可以视为这个双方不再具有继续合作的这样的意愿。 嗯， 那么基于此，所以说还是认定了他这个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了。 哦，嗯，那既然是双方这样劳动关系解除了，学校就需要支付这样的一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是吗？ 对，因为在这个案件中，他的解除行为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嗯，对。那这个违法解除的话，因为社会保险关系转出，老师不知道。 嗯， 是吧？那么老师其实这位老师还一直在学校给学生上课。 嗯， 那这个应该从什么时间段开始算起呢？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 嗯， 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社会保险转出的月份来视为这个双方劳动关系解除。这个时候也可以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在这个社会关系这个劳动关系解除的这个方面，因为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从这个双方解除行为，如果有明确的解除行为，可以从这个明确的解除时间来进行认定。如果像这种解除行为比较模糊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可以从停发工资，或者是这个社会保险关系转出，或者是结合其他的一些情况来认定解除的时间。 哦，好的。那这起案件后来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嗯，那这起案件就是经过这个法院的审理，然后因为学校没有出庭应诉，那么关于这个王女士的入职时间啊、工资标准啊、工资构成啊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就采信了王女士的陈述以及她的举证。 嗯， 那么结合这些，我们支持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 嗯，您看王女士她是在一个民办教育机构工作哈。 嗯， 这种民办学校有的时候就跟公办学校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是民办学校它是一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 是的， 有的时候往往会因为盈利的问题啊等等资金的问题啊，会出现这种找不着人的情况。 嗯， 那么您觉得作为民办学校的老师，通过王女士这个经历需要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来吸取呢？ 嗯，因为这个民办教育机构啊，它就是不像公办学校资金啊和各种方面更那么稳定。建议咱们这个教师朋友们，如果选择民办教育机构进行任职的话，一方面要考虑好这个民办教育学校它的这个资质问题，可以通过查询来了解它的办学规模、办学资质以及业内的声誉。另一方面，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也尽量的审核劳动合同的相关条款。对于一些涉及到个人自身权益的项目，比如说工资啊、其他的福利待遇，要进行相关慎重的一些审查，然后保证自己的权益不受到侵犯。 嗯，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我们来说说第二起案件。第二起案件其实也是涉及到这种民办教育机构的，是吧？哎，这里面也会凸显出民办教育机构在管理上的一些问题和瑕疵。 嗯， 那我们把这起案件也跟大家讲一讲。 翟女士她在2015年7月入职了某教育集团担任教师，约定的是每月工资5000元，但是由于这个课程安排十分紧凑，第二天还要进行课前的准备，所以翟女士几乎每天都要加班，而且每周要工作6天，但是学校一直没有支付过相应的加班费。 嗯， 翟女士就向法院起诉，要求学校支付她的加班工资。 那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因为学校他在抗辩的时候称，学校每天是早晨8点钟上班，然后下午是4点钟放学以后，学生放学以后老师就可以下班了，因此不存在加班的情形。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双方在这个事实的这个方面存在了一些分歧。 那到底啊，这个老师他说的一周工作6天啊，经常加班啊，像这个问题谁来证明呢？ 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如果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那么这个加班的事实是应当由劳动者举证证明的。 哦，那这位老师能够证明这个问题吗？ 比较可惜，这个翟女士在这个案件中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存在加班的行为。因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很难支持她加班费的诉讼请求。 用人单位的考勤记录，这个考勤记录是保存在用人单位那里的。 是的。 您说如果让劳动者来举证说我加班了， 嗯， 但劳动者拿不到考勤记录， 嗯， 包括比如说打卡啊什么指纹啊之类的， 嗯， 劳动者可能也拿不到， 嗯， 那这样的话让劳动者来举证岂不是难为他吗？ 因为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在像这个相关的考勤记录是由用人单位掌握的， 嗯， 劳动者在取得这个考勤记录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嗯， 但是劳动者可以对他加班的基础事实进行证明，比如说像一些加班的时间进行工作的一些工作记录， 嗯， 工作成果，像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邮件或者其他的一些文件，可以证明在这个正常工作时间以外也进行了工作， 嗯， 那么在如果劳动者能够对这个加班的基础事实进行举证的情况下，那么剩下一部分加班的这个情形，加班的时间，这个举证责任就可以转移到用人单位的身上。但是说到底，这个基础的举证事实，这个基础的举证责任还要由劳动者来进行承担。 另外呢，就是教师这个职业有一定特殊性哈， 嗯， 就是比如说我上一节课一个小时或者45分钟， 嗯， 但是我之前要备课，对吧？ 对。 备课的时间是不是要计入到劳动时间之内？ 嗯。 啊，这个法律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呢？ 备课的时间是不是计入到咱们这个工作时间之内？ 嗯。 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其实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没有说法律条文说教师备课的时间是算在正常工作时间内的。 嗯， 那么这个如何认定呢？是要结合具体的案件来进行认定。 哦， 如果说咱们这个教师正常的这个工作安排就是每天上课，然后可能课后还会有一些 学生辅导啊 作业批改啊，这样的情况，如果说这样形成了一定的规律，那么我们觉得可以是认为他这个是算在正常工作期间内的。 那这起案件您觉得哈，作为这个老师来讲，尤其是也是这个民办教师来讲，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民办教育机构很多哈， 嗯， 而且很多民办教育机构它实际上是一种公立教育的补充，所以有一些这个民办教育机构呢，它通常是周六周日会课比较多， 对， 或者说是学生放学了以后晚上课会比较多，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民办教育机构的老师啊， 嗯， 通常都是周六周日很忙， 对， 或者说是下午四五点以后很忙， 对， 白天学生都去上课了，可能没什么事儿，这个应该怎么计算他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工作的时长呢？ 因为老师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嗯， 周末上课或者是晚上上课， 对，比如培训班啊、补习班啊，是这样的。 其实像这样，您说的这个情况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哦， 就是这个老师和学校建立的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兼职的劳务关系？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在法律规定和法律保护上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如果是劳务关系，可能这个教师他在平时有自己的工作，比如说也在学校里面按照正常的这个工作就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在学校里面教书任职， 嗯， 那么可能在业余的时间兼职在这个课外班里面来讲课，或者是他本身从事别的行业，那么因为有一技之长在这个民办教育机构里面兼职授课的话， 嗯， 那么这种有可能形成的是劳务关系， 嗯， 也就是这个按劳收取这个劳务报酬， 嗯， 那么他和这个劳动关系还是有本质不同的， 嗯， 那么这个教师在入职的时候应当跟用人单位明确双方建立的关系性质到底是什么， 嗯， 那么根据这个性质然后再去双方再去商谈这个费用的计算上， 嗯， 劳务费的计算上，包括这个工资加班费如何支付发放这些方面的问题， 嗯，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呢您还提到了有关教师兼职的问题啊，下面我们举个例子讲的， 嗯， 就是涉及到教师兼职的问题。 对， 那这里呢因为我们的人民教师啊有的时候工作比较辛苦， 嗯， 收入呢也并不算特别的高啊， 嗯， 所以呢很多教师为了解决自己的一些生计啊， 嗯， 可能会有一些兼职的活动， 嗯， 比如有些教师可能有一技之长， 嗯， 他可能利用课余时间去教一些课什么的哈，啊，那这到底可不可以，哎，我们呢通过一起案件也跟大家讲一讲。 赵某 于2010年5月入职了某中学担任体育老师。 嗯，那我们就叫赵老师吧。 赵老师，好。 嗯， 那么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中对于劳动纪律进行了规定，也就是赵老师如果有下列行为的，那么这个学校有权解除劳动关系。 嗯， 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允许在其他单位兼职，在校内从事有偿家教，或者是在工作日期间在校外兼职进行有偿培训等等。 工作日期间， 嗯， 哦，嗯，那么他就限定是工作日期间，如果是工作日以外，好，是不是就没事了？ 啊，他们这个在工作日以外也是有限制的 啊，也是有限制的， 啊，也是有限制的。 哦， 他们这个我刚才说的是在其他单位兼职， 嗯， 在校内从事有偿家教， 嗯， 或者工作日期间在校外兼课有偿培训。他其实是把工作日和休息日在校外兼职培训的情况全部包含在内了。 哦，对，他有一个或者， 没错， 是吧？ 嗯嗯。那么后来啊，这个学校以这个赵老师在校外开展了有偿教学为理由， 嗯， 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那赵老师认为这个解除行为违法， 嗯， 认为自己不存在在这个校外兼职的情形，然后所以诉到法院，认为这个单位是违法解除。 哦，那到底这位赵老师有没有兼职呢？ 嗯， 这个学校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有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赵老师的确有兼职的行为啊？ 嗯，学校提供了一份公证书，那么这个公证的内容啊，是说赵老师在校外的一个搏击俱乐部担任搏击教练。 嗯， 那么在这个搏击俱乐部的网站上有赵老师的照片和介绍。 嗯， 赵老师的职务是这个俱乐部的总教练。 嚯，职务还不低哈。 是啊， 嗯， 在这个个人履历中还写明了赵老师任职于这个中学担任体育学科的主任，然后还有这个赵老师带着学生在国际比赛中获得奖项的新闻。 嗯， 那么但是赵老师对这个是不认可的。 啊，他怎么说呢？ 对，赵老师说这个是朋友开的俱乐部，只是用他自己的名气来进行宣传，但实际上并没有在这儿授课。不过通过法院的审理认为，学校的这个举证已经足以证明赵老师在这个校外有过这种兼职授课的行为。那赵老师虽然对他不认可， 嗯， 但是也没有提出相反的证据来予以推翻，那么所以最后还是认定学校的解除行为是合法的。 嗯， 因为毕竟赵老师违反了双方签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条款。 嗯，对，而且啊，这个是在搏击俱乐部的网站上有赵老师的照片， 嗯， 还有他的介绍。 嗯， 其实这个是很容易被别人所发现和看到 的 是吧？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如果说是学校和这个老师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劳动合同的话，也就是说，老师做这样的兼职的行为，那就是不可以的。学校为什么要出于这样一种考虑，非要签这么一个条款呢？ 嗯， 这不是限制了老师出去找一些这样的能够缓解一下经济压力吗？ 因为像这样一方面呀，学校是为了保证教师在校内教学授课的质量， 嗯，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咱们为了维护教育行业的这个风气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不仅仅是学校，在教育部也是对这个行为进行了一个规定。那么它主要是规定就是公办中小学教师，公办中学校里面的中小学教师也是不允许在校外进行兼职的。 哦，嗯，不可以在校外进行兼职。 对， 教育部有这样的规定是吧？ 对，不能在校外进行这种有偿的授课行为，主要是限制这一些。 哦，嗯，那比如说像搏击俱乐部哈， 嗯， 那可能这个老师他是体育老师， 嗯， 他的这个在搏击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跟他的体育课没有什么关系， 嗯， 那么就是一个他自己的爱好或者自己的特长， 嗯， 这也不可以吗？ 毕竟是体育老师， 哦， 他在搏击俱乐部任职还是跟自己的专业是相关的。 哎，那咱们国家在这个劳动法当中哈， 嗯， 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劳动法应该是不承认双重劳动关系的， 嗯， 是吧？ 是的。 但是呢，比如说一个劳动者，他呢在一个用人单位和用人单位形成了劳动关系， 嗯， 他可不可以和另外一个企业啊形成一个劳务关系呢？ 这个是允许的，这个是可以的， 哦， 嗯。 嗯， 其实现在也是国家并不禁止咱们这个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在这个劳动关系之外谋求一份可以带来经济利益收入的这样的一份工作作为兼职。 嗯 这个是国家是允许的， 对，法律上是不禁止的， 是的， 是吧？ 嗯， 但有些用人单位可能会考虑，比如说你在外面如果有一个兼职的话， 嗯， 你会不会影响自己的本职工作呢？ 是的， 你会牵扯很多精力啊， 对， 啊，所以说呢，有些单位可能比较忌讳这个哈， 是的， 哎，那么在这个里面，您觉得作为老师来讲，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作为老师来讲，一方面老师的行业比较特殊， 嗯， 因为他毕竟不仅仅是这个作为一名劳动者，另外也是要受到这个国家教育行政机构的相关的管理， 嗯， 那么教师就应该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是不是违反了和学校的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是相关这个像教育部以及其他这个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我们就说一说，作为一个教师，他可能有一个比较优厚的一个和别的行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算是福利吧， 嗯， 啊，就是因为他有寒暑假，是吧？ 是的， 啊，一般我们其他的劳动者是没有机会有这样能够享受超长假期的。 是的， 那么这种超长的寒暑假一休休几十天， 嗯， 那么到底可不可以再休年假呢？ 嗯， 哎，这一块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个案例啊跟大家来说一说。 张老师他从2011年8月开始就在高中担任英语老师，那么他自己主张啊，从2012年开始自己就应该开始享受带薪年休假了。 嗯， 但你每年是五天，但是直到他2016年离职，自己从来没有休过年休假，学校也没有支付给他年休假工资。 嗯， 所以张老师就向法院起诉，要求学校支付他2012年一直到2016年期间的未休年休假的工资。 哎，那学校什么意见呢？ 学校是不同意支付的，因为学校认为张老师已经休过寒暑假了。 对呀， 所以 你休了那么长时间的寒暑假， 对，所以这个年休假工资认为就不应该再支付了。 哎，这个学校有没有举证啊？比如说这个张老师的寒暑假到底有多长呢？ 在这个案件中啊，双方都认可。每年张老师能够享受寒假四星期，暑假有七个星期， 一共11个星期。那也就是说，一年是52个星期哈， 对， 那么他有五分之一 的时间， 对，五分之一都在休息， 对， 这是很幸福了。 是啊，而且寒暑假也是带薪的。 哦，对呀， 对， 也是带薪的，可不是吗？ 所以就据此，法院认为这个张老师每年享受的寒暑假天数已经远远超过他每年享受的带薪年休假的天数了，驳回了张老师要求支付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 那您就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老师这样一种特殊的行业，它是有寒暑假的，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那么到底咱们国家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有这样的规定？作为老师来讲，寒暑假能不能够等同于带薪年休假？ 在我国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中就有相关的规定。像如果说这个所在的行业有超过当年应休年休假天数的这个福利假期，比如说就像老师，最主要就是老师有寒假或者是暑假， 对， 那么他这样的话就可以不再享受当年的带薪年休假了。 这是有明确规定的， 有明确规定的。 也就是说老师是没有带薪年休假的。 是的， 这里面这超长假期可能往往在一些公立学校啊，他会老师会有这样的普遍的寒暑假。那如果是一些民办教育机构，比如这些教育机构呢，他可能反而在寒暑假的时候老师会比较忙。因为学生们都放假了，这些民办教育机构各种特长班老师开始忙起来了。那么平时在学生上课的时候，这些这个特长班的老师可能也不会闲着，这些民办教育机构也不会闲着，因为其他的时间他也会在授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和这种公立学校的寒暑假就不一样了？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在创意比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10届影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